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倒数第二行：“觉知庄严故，常善觉悟一切诸法。”这一段是讲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七菩提分。七觉知，七觉知一共有七条。第一条是念，第二条呢是责罚，第三条是精进，第四是喜，第五是清安，第六是定，第七是舍。从这些道品里面，我们能够体会到，佛说一个名相，比如说精进，说念，这个许多科目里头都有，名称相同啊，意思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一定平常读经，特别是讲经，一定要知道啊。这个名相呢，它是用在哪一个项目里头，一定要清楚，才不会把它的意思搞错了。你比如七觉知里面的念，这个四神足里头有念，五根五力里头都有念，这个地方又有念，这个这个名词在四科里面都相同，但是它的讲法意义完全不一样。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很多，不能够不留意。七觉知的作用，它的效果，那么经上在此地一句话给我们点醒，善觉悟一切诸法，不仅是要觉悟一切诸法，善觉，通常呢我们把来用来对治我们的昏沉跟掉举，采用这个方法。修行人古今中外，这两种可以说是通病，各个人都有的。一种呢是昏沉，精神提不起来，坐在那里甚至站在那里他都打瞌睡，我们常常遇到的，讲经这个听众里面呢有打呼的，就是睡着打呼的，打佛七当中啊，也常常有这个，在止境的时候啊，人在那就睡着了，甚至还在站在那里，惊醒的时候，他也会走，可是他在打呼，是吧？这是属于昏沉的现象，这是障碍，这是很严重的烦恼。另外一种呢，调举。第二就是心里面的妄念太多，平常不觉得好像没有妄念，这要止静啊，一静下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妄念，所以有人告诉我，我不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，一打坐的时候妄念就那么多，其实不打坐的时候妄念也是那么多，没有发觉，没有发觉，到你想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才发觉你妄念那么多，那么要懂得了对治的方法，那么通常我们也不说七觉知，七觉知说的太麻烦了，那真是对于佛法有相当欺辱，那么会用这个 经典里面这些原理原则，在通常呢我们使用的方法啊，如果是妄念太多，一定要静下来啊，不要照顾妄念啊，越怕妄念多啊，那个妄念就越多，决定止不住。妄念起来用什么方法呢？不去理会它啊，把这个意志啊，像念佛，专注在佛号上啊，无论是善念也好，恶念也好，通通不理会啊，念头转移啊，专注佛号，久而久之啊，妄念自然就少了。这是我们通常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也很有效。如果是昏沉呢，轻的昏沉啊，不是很严重的惊醒啊，就绕佛啊，大家在止境也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不妨害大众的时候，你可以起来绕佛，甚至于这个念佛堂不太大啊，没有地方让你绕佛，你可以起来到佛堂外面绕佛啊，对治的方法。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呢，这个昏沉呢，最好拜佛啊，那都拜佛的拜睡着了，那没法子了，是吧？那就很难办了，是吧啊，所以一定要提起精神啊，那当然这个精神与自己的愿力有很大的关系啊，一定要发大愿，愿度众生啊，愿了生死，愿成佛道啊，凡是有成就的人没有别的，愿力啊在那里推动他，所以他才能勇猛精进啊。即觉知头一条念觉知啊，那么这个小注里面注的是一般的讲法啊，这通途讲法在什么地方用这个讲法都行啊，都可以。这念觉知呢，是心沉实啊，这是心昏沉，提不起精神来啊，念用啊。自尽喜以弃之，这教给我们方法了。昏沉的时候用什么呢？用这法啊，像我们刚才讲，哎，选择精行，选择拜佛啊，选择止境啊，选择专注佛号，这就属于这法啊。你要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。如果不知道用方法来对治，你的功夫就提不起来了啊。而方法呢，无量无边呐，啊，不是一个方法了。别人用的方法，我未必用得得力啊；我用的方法，别人也未必得力啊。方法一定要契机。不是切大众的机，是切我个人的机啊。那么这个根基与习气有关系，也就是说过去生中啊，啊，你所修学的这个法门啊，如果现在所修学的跟你过去所学的是一致的，哎，你就学得很舒服很顺利啊，接着再干。如果现在学的法门跟过去生中完全相违背的，就学得非常辛苦非常艰难，而不熟啊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基啊，与过去生中这个修行有密切的关系啊。佛与菩萨阿罗汉们他们教化众生为什么容易呢？他能看得出你过去，所以东西非常契机啊， 知道你过去生中啊所修学的。啊，我们凡夫这些善友啊就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没有这个能力要小心观察。啊，从经验当中啊去揣摩。啊，去观察。啊，然后再做实验。啊，你比如说经教。啊，我们的根性在大乘法里面这八个宗派当中，我们适合于修学哪个法门？啊，都与过去生中有密切关系啊。如果契合根性呢，哦，你这个法门学起来很容易，一帆风顺。如果与过去生中修的不相应呢，你学得很辛苦，不容易成就，容易退转。所以观机非常重要啊！可是自己也要帮助自己啊！初学的时候是可以多涉猎一些法门，但是了解，了解之后啊，我自己细心想想来选择。啊，那么我以我自己做一个例子，我最初这个接受的是方东美先生介绍我《华严经》啊，我读了这个清凉大师的疏钞，非常欢喜。但是不敢学，为什么呢？这经太大了，啊，我受不了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我一心一意想学《法华经》，啊，我收集了十几种《法华经》的注解，啊，我收集了十几种，啊，带到这个台中，啊。跟他老人家要求我想学法华经。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啊他开讲楞严经。啊，大佛顶首楞严经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经？我说过去我跟他学的。啊，这是没有出家之前。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，啊，十五个月，我跟他学了十三部小部经，啊，我头一部学的阿难问师父吉凶经，我们那个时候的进度是一个月学一部，啊，标准呢是会讲，上台能讲，啊，一个月学一部。啊，士气高旺啊，有成就感嘛，啊，一个月就会讲一部了，啊，所以学习的这个心，学习的这个气非常旺盛，啊，这个在一般佛学院学不到的，啊，所以我在那里学了十三部经，以后出家去教佛学院，一个学期教一部，佛学院三年毕业我才教六部，我十三部一半还没用到。那个地方效果非常之高，啊，这个学习风气非常的浓厚，所以我是学了小部经呢，自己有了把握了，但是想学一部大部经，哦，他的目的在这里啊，他那很好啊，现在我讲楞严经，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是相等的，他说你呀，啊，就学楞严好了，啊，跟着我学。免得我还要另外找时间来教你，啊，我也晓得他的时间非常宝贵，啊，所以我就听从他的教诲，把《法华经》放下，跟他学楞严。 那个楞严经手上呢，注解只有一种，圆音法师讲义。所以为了要学楞严经，赶紧呢跟香港佛经流通处联系。流通处是智开法师在负责。我跟他们有见过面。所以我称他做老法师。写信给他，非常恭敬，求他帮助，给我收集楞严经的注解。大概不到半年，他给我找到20多种注解，都是现状书，非常名贵的。智开法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。我出家的时候非常穷啊，没有钱，书买不起啊。智开法师只要找到书先寄给我，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付给他。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在家居士护持说，法师啊，我们想供养一点。我说好，现在我买了几本书多少钱，你赶快给我寄去，你这就供养我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就在台中啊，认真用了3年的功夫啊，跟李老师学了一年。他老人家每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他星期三讲。那我呢，星期四复讲，这讲小座。我们在台中这个经学班停了之后，经学班只办了2年，培养了20多个学生，大概有27、28个学生都能讲经，个个都能讲经，所以台湾的中北部，台中联社建立了17个部教所，这些学生呢就轮流在各个地方讲经，这个对于台湾的佛教影响很大，就这个班的2年成就这么多人，那么班这个停办之后呢，我还有连我7个同学，我们7个同学的时候，我们不散，每一个星期我们自己在一起做3个小时的研究讨论，有一个同学呢来复讲，所以这3年呢，他们把很慈悲，把时间全部给我，我复讲楞严经，所以李老师讲一遍，我也讲了一遍，我讲一遍呢，我6个同学听。这6个同学都是讲经的，都是内行的，对我帮助很大，我讲的有缺点，有毛病，有词不达意的地方，统统提出来帮助我修正，所以求学无论事出世间法，要有师，要有友，单单有老师没有友，很难成就。老师是指路啊，同学是走路当中的帮助啊，好像我们旅行呢，结伴走啊，互相照顾啊，所以友非常重要啊，这师跟友啊，这恩德都厚啊。那我们7个人在一起呢，10年如一日啊，那是都是在家人。都有家庭，都有职业，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，星期四，每个星期四我们聚会，由我来复讲，这6个同学来帮助我，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，再就向老师请教，自己能解决了，就不必麻烦老师，这个进步很大了，所以3年这一部楞严讲完，我在学讲经呢这个基础上真正奠定， 以后再学其他的这些大部经呢，轻而易举。法华经我没有学过，没有听过。可是李老师讲过法华经，笔记在。你们看红户小品里头有。笔记在。我拿到他那个笔记，我能讲法华经。所以我曾经用了60个小时讲法华大义，那个有录音带。华严经呢，我到台中去听一卷，第一卷我听听他怎么讲法。第一卷听完之后，我就在台北讲华严经，那后头我都会了。所以诸位学教啊，你一定要懂得这个诀窍。古人讲的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，这个话一点都不错。所以你要想有成就，决定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是所谓是我们不敢讲开悟啊，开窍了。这个诀窍啊，你找到了，你懂得了啊，所以任何经典到手上来都没有困难啊，都不会有障碍啊。充其量的时候，在经文遇到困难的地方呢，参考古德的注解。那这一家注解看得不太理解，再找另外一家。所以我收集的参考书很多。那么现在这些参考书呢，都运到澳洲去了。那么我收集的这个大藏经，不同版本的大藏经一共有10种。现在这个十种跟四库全书这些呢，通通都运到澳洲。那么要有能力读古书，所以我现在才要求住在澳洲的同学们。你们很多都认识这个物资背的，他们都去了。他们那边在那里修学，比你们这边辛苦。为什么我要求？比你们这边的时候多，因为他们跟我10几年，如果没有成就，对不起我，这长时间跟我的，我要求他们现在每一个星期背2篇古文，1年当中要背100篇古文，要能背、能讲、能写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大藏经四库全书的钥匙，你没有这把钥匙，四库全书没有门，你进不去啊！书摆在里面看不懂啊！古书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啊，你连句子都断不下来啊！所以用1年的时间读古文，这个古文我从《古文观止》里面选100篇，请杨老师再教。那么他们在外国英文非常重要。所以我请悟林法师跟一个刘居士，从美国来的，他们两个负责教英文。那边的功课135英文，246中文。5年当中我规定的7门功课，加上这100篇古文，8样东西一定要完成。所以拼命念书啊！这几天为了纪念韩馆长往生4周年，山下打佛七。山上人打电话，他们都下去了。我打个电话问吴道，是不是你们打佛七这个？佛堂里人手不够，他说人手够啊，人手够，为什么让山上这些人下山？悟道说不出话来，赶紧让他回去念书，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放假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 读书要紧。啊，佛七是个形式，真正报佛恩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学问，拿这个来报答韩馆长。啊，我们要有实际的行为，实际的修为，这个才可以。啊，所以对法门之选择，关系我们这一生的成败。啊，那么这一条首先就在念觉之里面给我们提起来了。啊，心昏沉你就用责罚，啊，精进喜，啊，一起之。心浮时呢，浮就是钓鱼，啊，心不安，妄念太多，那怎么样呢？你用清安，用定，用舍，用这三个方法了，摄心啊，决令定慧均等啊，啊，一定要达到定慧均等，这是正常的。定多慧少就昏沉，慧多定少就掉局，啊，就胡思乱想。这个地方讲的定慧意思很浅，所以要晓得名词一样，说法不相同，啊，这是我们凡夫通通都有的，跟这个佛经里面那个戒定慧的定慧完全不一样，啊，他这个是完全在平常用功的时候，啊，摄心，啊，这个降伏昏沉的一种方法。所以应当要懂得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此。